清晨七点钟，雄鸡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啊，这一周眼看着又要过去了。哎，大家伙的这个时差呀，生物钟啊，有没有倒回来啊？估计得需要一段时间。 反正调整着调整呢，就要进入奥运会和中超时间了。 哎，是没错啊，这周开始，从今天中超的补赛就要先进行一场广州和河南的这一场，明天晚上是咱们和河北的这一场比赛。接下来中超就进入到了三天一场比赛的节奏。 对，从星期日开始呢，算正式的第一阶段的剩余比赛就将会全部打响了，叫第一阶段的第二阶段，是吧？从18号开始，咱们国安呢从19号您就开始算，19号开始加3天就是下一场比赛。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啊，大家也要全新的适应一下。比赛的时间有下午的，有傍晚的，也有再晚一点的，晚上8:30的。 对，4:30、6:30、8:30三个比赛时间。昨天呢也和大家分析了这个时间，叫什么？3-2-4是吧？ 3-2-4。 后来有咱们家里人就说了，这个如果你弄个4-3-2-1的阵型，那岂不就成为咱们国安队的打法了？想想加上明天晚上那场球，是吧？ 就是4-2-3-1。 往回倒就是4-2-3-1。 所以呢，大家伙儿啊，在这样的一个又是进入到大赛扎堆儿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边，可能您在选择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 去年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咱们没球没赛事可看，是吧？ 那个时候乌鸡六兽。 今年呢，集中的先是欧洲杯、美 洲杯 啊，现在呢中超复赛之后啊，马上跟着而来的就是东京奥运会。 所以一个呢，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您心目当中奥运军团的王者之师啊，那些梦之队。当然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赛程的，中超奥运在赛程上出现了撞车，这鱼跟熊掌该怎么选择呢？ 我也看到小时候可帅了，在微信当中说了，多准备俩移动设备啊，这个硬件设施好解决 啊， 多弄几个手机，弄个 pad 加上电视，打开电脑，是吧？可是这眼睛不够， 两个眼珠能不能分别盯两场比赛？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而且呢，就算这个俩眼珠看着两场球，是吧？这脑子能不能转过来？ 大脑同时处理两场比赛， 对， 这是 AI 呀。 就看着这个中国女排后场一起球啊，马上发现那边传球越位了，国安。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很丰富的内容。在东京奥运会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431位运动员出征。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公布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目标。 新华社发文：无缘奥运的10大中国名将。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冬奥村完成验收。 中国足协的最新留洋计划也已经启动了。 北京国安队入驻苏州赛区进行了第一堂训练课。 奥古把国安上诉到了FIFA吗？这个很多的一些小道的消息啊，一些自媒体也都发了，但是现在我们来辟谣啊，这就是一条假新闻。 另外呢，亚冠方面，亚足联也是公布了小组赛的一个技术统计，梁绍文解围是领跑的， 另外呢，广州队的陈日金在拦截数据上排名第一。 国足现在的备战啊，也已经是就费南多受伤的这个事情向广州队道歉了。那接下来的中超联赛恢复了之后，相信各队都会出相应的这个国脚保护政策。 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哈，各家俱乐部呢要保护国脚的身体健康啊，但是就要损失自己俱乐部的参赛利益。但同时呢，国脚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受伤的话，那如何来保障俱乐部的利益呢？这一对矛盾如何解决？ 大家伙儿继续聊着，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进入了今天的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 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8天的时间了。那东京奥运会将在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昨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正式成立了。来听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人数为777人，是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431人，平均年龄25.4岁，年纪最小的为14岁。最大的为52岁。431名运动员当中，有24人为奥运会冠军，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代表团共报名参加了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竞水、现代五项、山地自行车、高尔夫、三人篮球和攀岩都是满项报名参加。作为国球，乒乓球仍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团队之一。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说：“ 看到了好多这个熟悉的教练、熟悉的球队、熟悉的面孔，是吧？一下感觉到了奥运的氛围。因为毕竟大家这2年都在各地去集训，很长时间没见了，再次看到这些老朋友，大家并肩作战。也祝中国代表团好运，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东京。”啊，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啊，打出中国体育的精神风貌。 中国男子举重队的主教练于杰介绍了队伍备战的情况。 我们举重队正在全力的备战的过程当中，也是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且从运动员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各方面都在调整，而且从整个的状态来说，非常的理想。 中国拳击队的队员陈大祥也表达了对于奥运会的期待。 奥运会因为疫情嘛，我们推迟了一年，对于我们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呢有一年的这个时间来准备，所以说我们这个准备啊，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充分的啊。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也是哈，关于东京奥运会上您比较看好的这些王者之师啊。那当然首当其冲肯定是国乒还有跳水梦之这两支梦之队了。 对，实际上王者之师呢也算是有很多的队伍，对吧？在之前也分析至少有6支队伍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是值得大家期待的。这是一个整体的维度上来看，但是呢从运动员的角度上来看，可能呢还是更多的要关注一些体能基础大项。因为这些项目取得好成绩的话，对于整个奥运代表团的激励以及整个体育运动的推广都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也连线了搜狐体育的著名记者郭健啊，他也分析就是在两大体能基础类项目当中，田径和游泳，他更关注苏炳添和张雨霏在比赛中的表现。 说到值得大家关注的运动员，我想有这么几位。第一个呢就是苏炳添，因为他是男子百米的运动员，他所从事的项目呢可以说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项目，而且亚洲人在这个项目上呢向来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而随着苏炳添近些年来的这种水平的稳定的提升呢，我相信他在东京奥运会上只要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呢，一定可以取得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有可能进入到决赛，甚至呢触摸到这个奖牌的边缘。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表现给更多从事这项运动的亚洲的年轻运动员以信心以动力，就像2004年的刘翔一样。 另外一名值得关注的运动员，我觉得是张雨霏。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中国游泳队遭遇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局面，可以说，首先是孙杨的被禁赛，另外呢，像刘湘、像叶诗文、像傅园慧这些名将呢，可能因为状态的原因、成绩的原因，没有能够入选到这次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阵容之中。而且，即便是入选的运动员呢，可能有些人的成绩呢也不如之前，比如说2019年的成绩，这样呢，在游泳方面这个基础大项方面呢，张雨霏呢就被寄予了厚望，寄予了这种夺金的厚望。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在这届奥运会上有一个突破性的发挥，这样呢，能够和苏炳添一道，让大家在这个田径、游泳这两个基础大项上都能看到闪烁的中国的光芒。 那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也是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公布了参赛目标，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以及赛风赛季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那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在会上也指出，体育健儿要以为国而战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东京奥运会参赛目标。东京奥运会是体育战现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重要节点，一场大仗大考，是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起好步、开好局的关键战役。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一个是坚决地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的趋势，第二就是确保在东京奥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三是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以及干净的金牌，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还有赛风赛季的问题，展示中国体育代表团良好的精神面貌，第四是要努力地实现零感染，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另外呢，他还强调要做好全方位全环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的落实组委会疫情防控的政策要求，以非常之举来应对非常之事，确保中国体育代表团安全参赛。那么在这一次奥运会的大赛当中，大家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成绩，另外的一个肯定就是疫情的防控了。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司司长刘国勇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李维为我们所带来报道。 经历了一年的时间，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来到了2021年，这对于全世界备战的运动员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小的变数和困难，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也同样如此。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的司长刘国勇表示，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支队伍，也期待着实现更大的突破。 第一，就是我们要遏制住奥运金牌这几届连续下滑的一个趋势。第二，我们在和各个国家强手竞争当中啊，我们要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保持在奥运军团的第一序列。第三，关键是要打出中国军团的精气神。第四，我们努力做到防疫零感染。 就像刘国勇所说的，防疫是这次中国代表团的重中之重，团队将努力做到零感染。为此，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是要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我们99.62%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的成员都注册了疫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不管是注册了疫苗，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还要严格地遵守东京奥组委的各项规定啊，我们中国代表团要做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的典范。 从2008年的51块金牌，到2012年的38金，再到上届奥运会的26金，中国队的金牌有所下滑。刘国勇说，这次奥运会除了乒乓球、跳水、举重等优势项目之外，部分前优势项目也具备取得好成绩的实力。 赛艇、琵琶等，这是应该说两人以上的一些集体项目，特别是我们8人艇、4人艇，啊，进步都非常非常快。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新兴项目，像攀岩，啊，像滑板，啊，我们也入期也拿到了一些资格。像跆拳道、空手道、拳击，啊，也应该有很好的表现。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说的是马上要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军团啊，但是其实还有这样一群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在奥运赛场亮相，他们有的呢是因为状态下滑，有的是急流勇退，或者是无奈的受伤， 当然呢也和疫情有关系，是吧，一年的疫情的时间让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一些老将，在选择当中，在竞技状态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波动。那新华社呢也是盘点了十位无缘东京的名将，咱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第一位呢就是提到了羽毛球项目当中的林丹，如果呢没有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两夺奥运会男单冠军的林丹应该会为东京做最后一搏，但是呢最终因为奥运会延期，加上他的自身伤病和竞技能力下滑等等多重的不利因素，超级丹最终选择是在7月4号啊，2020年的7月4号宣布退役，这样呢就是无缘了东京奥运会。 对，林里的时代也是彻底的啊过去了。另外在游泳项目上，叶诗文啊，小叶子曾经在伦敦奥运会上是拿到了400米混合泳、200米混合泳两块金牌，但是东京奥运的周期当中，无论是在选拔赛还是奥运的补位赛里，这都是他成绩上的硬伤。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的各单项的决赛当中，达到奥运 A 标而且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最多是两个人获得入选资格，而叶诗文在决赛里的成绩没有达到奥运A 标，所以落选了。从游泳队的名单当中也能够发现，真的是后浪起得太快了， 太快 啊，新人来得太快了。女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0.3岁，很多的年轻人像张雨霏也非常的年轻，已经挑起了大梁。 乒乓球方面呢，中国也是王者之师哈，但是丁宁的缺席让大家非常的遗憾。从2020年开始呢，这位乒坛大满贯因为身体和竞技状态的下滑，缺席国乒的一系列赛事，国家队的集训也经常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从最近的几年成绩来看，像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已经坐稳了主力位置，加上老将刘诗雯，老中青结合的阵容已经形成。所以呢，现在丁宁已经是淡出了主力名单。他基本上是规划好了下一阶段的人生目标，前往北大深造攻读全日制的硕士。从这些计划来看，可能呢离退役也不远了。 那在举重啊，这重竞技项目当中啊，比较受关注的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女子64公斤级三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邓薇。很遗憾，她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能够入选。曾经她也是随着中国举重队到亚锦赛，但因为腰伤，甚至都没有上场。那中国举重队也说，选拔工作是充分考虑到了国际主要对手的情况的，以及运动员的训练水平、比赛成绩等等。那伤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最终确定了这个8个人的参赛名单。也是，你别看举重队，平时呢存在感不是特别强。 对， 但是一到了奥运 赛场，一到大赛场， 那真的是一支非常低调的梦之队。 而且他们的身体素质极为出色啊，尤其是一些男运动员啊，弹跳啊，包括他们这个深蹲，以及像这种硬拉的重量，都是让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女足方面呢，也有一位因为伤病的原因落选的，就是26岁的唐佳丽，锋线的一把尖刀。2021年初入选亚足联最佳阵容的候选阵容，并且拿到了中国女足金球奖。但是呢，在6月份的集训当中啊，唐佳丽因为左膝黄膜炎、左膝内侧副韧带和髌韧带的损伤，最终落选了这份22人的名单。 那在射击项目上，这也是会带来奥运的首金的项目。张梦雪，这在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当中，那真的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小将啊！当年记得咱们在里约，杜丽、易思玲纷纷落马之后，就剩下张梦雪，谁都没想到这匹黑马能拿到里约奥运会的第一金。但就恰恰是最后那个很漂亮的199.4环啊，拿到了这一块金牌。但是很遗憾，同样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项目，所以很年轻的张梦雪这一次就被像这个江冉鑫啊，还有林月美表现压过一头，遗憾的最终也落选了。 网球方面，32岁的老将张帅呢，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了12和16两届奥运会，但是呢，这一次无缘第三次出征了。目前呢，张帅在 WTA 的女单和女双世界排名是第60和第50位。刚刚结束的本赛季的温网比赛，在混双的半决赛当中惜败。 女排方面，那让大家最遗憾的肯定是林丽了啊，这是唯一落选了12人名单的奥运冠军，这也是在自由人的这个位置上带了王梦洁啊，所以这也是郎平指导有他自己的考虑吧。而田径方面，作为冬季奥运会首位成绩达到奥运A 标的中国男子马拉松选手27岁的多布杰，是在决定奥运门票归属的徐州马拉松的全国锦标赛上没有能够跑进前三，同样也跟冬季奥运失之交臂了。 另外呢，一个全新的项目攀岩啊，中国的攀岩名将钟齐昕是无缘东京，一方面受到奥运积分赛取消的影响，另外呢是攀岩第一次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男女呢只设一枚包含速度、难度和报时三个项目的全能金牌。钟齐昕呢在速度项目上非常好，但是另外两个项目不是那么突出，所以最终无缘奥运的名单。这也是新华社呢所盘点的10位无缘奥运的名将，不知道大家在心目当中哈，哪一位名将的缺席是更加遗憾的，或者说还有您自己想再添进这个名单的一些名将。我们也连线了搜狐体育的郭健，他认为在这份名单当中呢，最遗憾落选的名将应该算是丁宁了。 对我来说呢，这次无缘东京的名将里面呢，我觉得最遗憾的呢是乒乓球项目的丁宁。其实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丁宁就已经实现了自己大满贯的这么一个梦想，但是呢为了队伍的更好的一个新老交替，作为中国女乒的队长呢，丁宁选择了坚持。我们都知道其实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在27、28岁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年龄了，但是呢丁宁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尤其是在2019年世乒赛上，她的表现是可以令人满意的。另外丁宁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她是左手持拍运动员，这一点在团体比赛的双打配对方面会占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疫情的原因，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这也让丁宁直接无缘这次的比赛。 那同样是关注到了国乒，因为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会有一些规则上的变化啊，所以比如说这个球员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让手去接触球台，吹气儿都不行啊，所以备战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去想办法磨练球员抗压和抗干扰的能力。再加上还有宋彦军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大部分的比赛应该都是空场进行的，没有观众，那对于现场运动员的那种反向的刺激就没有了。那也是一个全新的适应的过程。 但其实我觉得在乒乓球赛场当中还好，一个是咱们的王者之师不怕干扰，是吧？不怕场外的压力。另外的一个呢，在日本打比赛现场呢，肯定日本的这个球迷观众想尽一切办法要给中国队制造麻烦。现在空场进行比拼的就是绝对实力了。 是，这边很多家里人都在谈自己心目当中那个落选最遗憾的名将。Mr. Wick 说，觉得丁宁倒不是最遗憾的，算是适时而退吧。 该拿到的金牌全拿了啊，金满贯嘛，是吧？唯有战斗呢，就说唐佳丽，他认为是比较遗憾的。确实，26岁的年纪，是当打之年，但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无缘奥运。下一次奥运会的时候，唐佳丽就已经年近将近30岁 了 啊，球队呢还需要能够冲进奥运会的决赛圈，所以难度确实比较大。 HG 说大花蕾不去就不看女排了、 哦、 打上回就算起哟那您这个心里的结已经结时间够长了。咱们这回小童继续的跟着女排去到了东京啊，这是一个惊喜吧、恐怕谁都没有想到小童能够继续被郎平指导带着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他们也是结束了在宁波本轮为期半个月的集训，在训练结束之后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所有的球员教练员都按下了一个金手印的手模留念、这些手模将会保存在正在筹建的北轮中国女排展览馆里。14号，也就是昨天，主教练郎平还有12位冬季奥运会的参赛队员是分批离开的宁波北轮，返回了北京。一个短暂的休整之后，7月19号下周一就要飞到日本去参加冬季奥运会了。 嗯。 我们呢可以听一听两支王者之师哈，一个是咱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中国女排。中国乒乓球这边呢是主席刘国梁也谈到了备战和一些新规则的改变对于球队的影响，而郎平郎指导则谈的更多的是关于东京排球场馆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 我们需要的就是运动员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能够反弹的力量。奥运会啊，其实真正最难打的是前一两轮，大家突然间面对奥运会的时候，这种淘汰赛、这种生死战的时候，其实这次奥运会备战是极其艰难的，是吧？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不到，包括疫情期间的，是吧？一些规则，是吧？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这个吹气，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是吧？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首先，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有名的比赛馆做得非常好啊，而且能够做15000名的观众。如果是奥运会的赛场上能有这么多的观众进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但如果是说疫情不能够呈现的话，我们作为运动员也会尽全力在场上互相鼓励啊，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啊呈现最精彩的比赛。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小组赛啊，一共是5轮比赛，赛程是从7月25号星期天的下午3点25分，女排带来小组赛的首秀，面对的是土耳其。27号，也就是周二的上午10点05，面对美国女排。29号，星期四下午3点25分，面对的是俄罗斯女排。31号的一个周六晚上8点45分，面对最强劲的对手啊，意大利女排。8月2号，星期一的下午3点25分，面对阿根廷女排。 对。隔一天一场比赛啊，大家呢可以记好这个日子。而在小组赛当中呢，是按照胜场数和积分排名前四的队伍晋级8强啊。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小组第一确定呢是打另外那个小组的第四，那中间的第二、第三就要抽签了啊，不是交叉第二打第三，所以也是在排名当中，中国女排要力争取一个最好的小组排名。刚才呢也向大家介绍了关于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因为疫情的影响可能会空场进行，不仅仅是空场进行，包括乒乓球比赛不许吹气、触摸球台等等这些规定，就连颁奖仪式都会一个全新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萨马兰奇把那个金牌挂在邓亚萍指导的脖子上的时候，用手拍了拍邓亚萍的脸，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对，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画面了。 对，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了，东京奥运会颁奖仪式由运动员自己从托盘里把奖牌拿出来，自己戴在脖子上。 嗯， 这是一个挺特别的仪式。 对，就这个就自己就自己给自己加冕的这种感觉哈。哎呀，也是全新的一个风景。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电视上 对、 看看、 第一场颁奖仪式的时候呢，这个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表情哈，给自己来颁奖。因为巴赫也表示说呢，在颁奖仪式上不会采用像握手拥抱这些方式，参加这个颁奖仪式的所有的运动员和颁奖仪式的这个人员都要佩戴口罩，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形式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其中有一个话题是聊到您心目当中的这些奥运上的王者之师。 嗯 啊，其实刚才有家里人提到说美国男篮啊，美国梦之队，这应该算一个吧。 从92年就开始叫梦之队啊。 嗯， 但是今年呢，这个所谓的梦之队或者说美国男篮在之前热身赛当中成绩并不理想， 对，显得没有那么梦幻啊， 没睡醒， 就有一点脱去了自己身上的光环了。那昨天在热身赛当中，他们终于是赢了，赢了的这个对手呢，是阿根廷男篮。哎呀，阿根廷在19年世界杯上啊，那个表现啊，还是让大家很惊艳的。 对。 啊，但是主场美国男篮是108-80，28分的优势击败了对手，啊，让对手也是遭遇了热身赛的3连败。 但美国男篮这边呢，也算是结束了自己此前啊热身赛的一个2连败了哈。首发的5人全部得分上双，像杜兰特17分，布拉德比尔17分，拉文是15分，阿根廷这边得分最多的老将斯科拉啊，已经40多了，拿到了16分球，所以老而弥坚啊。 嗯。 真是啊。但是阿根廷男篮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能走多远啊？ 哎，成绩有可能不太理想，现在热身赛就已经三连败了嘛。 严斌说还有一种更对防疫更有利的，就直接连那个志愿者都不需要了，礼仪也都不需要了， 第三名拿着托盘上去第二名给第一名带，那第三名等于是冠军给他加冕 啊，这可以。但是现在要再给东京奥组委建议的话，临时更改防疫措施的方案有点来不及了， 就索性就连这个礼仪小姐礼仪都不要啊！这个颁奖仪式之前把金牌就摆在那个领奖台上， 自取是吗？ 对，上去之后自己拿， 自助式的，好吧？到时候我们可以真是看看啊，那个比较特别的颁奖仪式，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觉得大家还是对这颁奖仪式比较 关心，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这边有任我行说了，这要是万一拿错了怎么办？是吧？第三名上去之后，先把金牌拿走挂上了， 那 拍张同拍张照再还人家。 金银铜这眼神要是认不出来的话，那绝对是故意的。 我不拿银牌嘛，颜色不一样 啊。 第三名拿那个金色的 啊，反正就是 都差不多，靠色、啊、是吗？ 对。 还有家里人说不行，奖牌包邮到家吧， 啊， 不举行现场的颁奖仪式， 免邮费。 那还有一个 组委会承担邮费， 对，还有一个升国旗的过程呢。 升国旗没关系，可以升 啊，分开进行哈。6306说上机器人啊，机器人颁奖不就免接触了吗？ 对，实际上这真的也是一个好办法，是吧？因为在目前呢，这一届日本奥运会，之前很多的宣传当中 ，AI 这个科技也是融入其中的。 嗯，永春堂药店说把奖牌改成电子的吧，直接看手机去得了。哎呦，这跟咱们跑一个线上的马拉松，人线上马拉松有很多还有实体的奖牌呢。 对，到时候都给您寄回家去。 对啊，那真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手上，而且每一届奥运会的奖牌的设计体现的都是当年的奥运会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在里边、这不能省，这块再省了，这也太简约了。ZHX 问说，这第三名要是并列呢？要第二名并列呢？仨人如果互相颁奖，哎呀，我这真操心， 数不清了啊。我估计组委会跟您这个感觉差不多啊，也别倒腾了，你们自己拿自己的吧。 啊，自己给自己颁了得了。那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冬奥会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冬奥村的项目，最近是完成了消防和竣工的双验收，工程也完成了全部的闭环建设。截止到目前，延庆赛区的核心区之内的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以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陆续的完成了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核心的赛区建设工程也进入到了最后的手续办理的收尾阶段。 冬奥村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东部，总的建筑面积约为11.8万平方米，整体的布局是北高南低，采用低层高密度的山村式建筑布局，半开放式的建筑庭院依山而建，展现出了咱们北京四合院的文化特色。冬奥村呢，严格践行低碳环保的建筑理念，并以科技赋能充分体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古村落遗迹的保护、无障碍设计、智能人居等等的设计理念。在比赛的赛时，冬奥村将为运动员提供公寓以及比赛装备的保养、餐饮、休闲等等的综合服务。 好，那说完了奥运、 哎、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国内的赛事，尤其是中超联赛以及国足。那中国足协也是新的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留洋计划，这也是随着 原江苏女足的球员沈梦露正式加盟了葡萄牙体育之后，足协推出了这个新的留洋计划。那据了解，像咱们的玉宁、郭田雨还有段刘瑜这些年轻球员，以及女足的球员王霜、唐佳丽、沈梦露、沈梦雨等等七个人，都是这份计划里的最初候选的球员。球员留洋的问题上，足协对男女足没有设置双标啊，是同时的在全力推进。以女足的这个留洋计划为例，除了沈梦露之外，还有现役的锋线上的王霜、唐佳丽，还有来自上海的20岁的原来是 U20 国青的队员沈梦雨。 进入男足留洋候选名单的呢有三位，一位是咱北京国安队的前锋张玉宁另外呢还有山东鲁能俱乐部的前锋郭田雨和中场段刘瑜。那中国足协呢也是协助这几位候选人啊分别去联系像西班牙、比利时、威尔士等等的一些足球俱乐部。但实际上呢所有的留洋工作呢现在在操作的推进过程当中吧，除了沈梦露现在被落实，主要受到了中国足球的现状、球员所属俱乐部、球员本人的意愿，包括像竞赛环境、球员出场的前景、经济待遇等等。所以现在在这个实施计划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各方积极协调。我们也连线了北京青年报的资深记者肖楠，他也提到说留洋的计划其实早就启动了，但是现在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俱乐部方面积极配合。 关于留洋计划的启动，其实是中国足协或者说中国足球界早就应该着手落实的事儿，而一直没有落实的事儿。那么造成这个原因的有几方面首先呢是策略的问题本身，那么另外我们现实的条件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推送留洋球员的需求，所以这种背景下到今天大家就觉得留洋计划啊现如今重新推出给大家一种特殊的异样的感觉。留洋计划的重新推出实际上呢它意义在于呢为更多的年轻的才俊、有潜质的、有可塑性的年轻球员做好基础的工作，实际上它起到了一个振奋或者说是一种提振士气的作用啊，是一个引子。虽然说目前来看成年国家队、中国队的这种各级国字号球队的现状来看很难有啊相当数量的这种优质球员被推送出去，那么但是呢总要迈出这么一步，正是因为有了吴磊这个典范，实际上也指引啊中国足协各俱乐部和各单位去配合做好这项工程。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安自己啊，到昨天傍晚的时候，国安队在比利奇的带领之下是完成了抵达苏州赛区的首堂训练课。咱们四后哥也连线了国安队的新闻官张成。 请张成介绍了一下球队啊在苏州训练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训练在下午5点展开，也还是真的挺热的。 7月13日，北京国安一线队结束了在上海的集训，并于晚上7点抵达了苏州泰美香谷里酒店，正式开启了中超新一阶段的备战。今天北京国安进行了抵达苏州赛区的第一堂训练课，训练安排在了下午5点，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白天的高温，球队之前的训练也一直放在下午4点或5点进行。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在此阶段去适应下午比赛的情况。今天苏州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未来几天也一直会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下的连续作战势必将成为球队要去克服的困难。由于今天是抵达的首堂训练课，球队对媒体开放了前15分钟的训练科目，记者在场边也是感受到了夏日的炎热，汗流浃背的情形比比皆是。目前球队的球员们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状态，不少之前遭遇伤病的球员也纷纷伤愈归队。比利奇在谈到此阶段密集赛程时，也拿欧洲杯做了类比。在他看来，球队除了要做好技战术的准备之外，更需要展现出他一直所强调的第5元素。就像欧洲杯夺冠的意大利一样，即便没有出色的超级巨星，但是可以去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团队，以及像闯入4强的丹麦 他们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激发出了更强大的战斗力，让球员们之间拥有了更强烈的兄弟情谊。这些在比利奇看来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他同时希望能够在短时间的连续作战中激发目前国安球员的潜力。北京时间16号晚上19:30，球队也将迎来一场第五轮的补赛，对手则是老对手河北队。球队上下也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开启新阶段的赛事征程。 咱国安的新闻官这小作文写的，声情并茂。 对，从他这个言语当中都能够透露出来来自于苏州的那个高温。 赵军还提示咱们说，苏州到周末才能稍微降点温，那也有31到33度，听说上海已经37度了。 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湿度啊，就是这个湿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影响非常非常大， 是 完全是蒸着。昨天呢也和这个新闻官聊了一下最近这些训练，说1.5小时的训练课，用他的话说净喝水了。 净补水，都是补水时间， 都是补水时间。练一个项目就得赶紧喝点，因为确实呢昨天的温度很高，也很就像蒸笼一样，大家这个水分的流失包括盐分的流失很严重，所以这对于运动员高强度的训练比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未来的时间里面，3天1赛对于所有的球队都是挑战，要看教练员怎么安排，看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在5个换人名额当中，5个人怎么用，连续的比赛当中是不是要提前做好轮换的准备等等吧，这要考验教练的一些全新的理念了。比利奇他也说过，他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即便是这种杯赛制的赛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漫长的一个月的时间，全都是3天1赛，而且呢是在一个高温的情况下进行，再加上球队也是遇到了一些伤病的状况。我们也了解到像王刚、朴成是跟随球队去了赛区，但是现在能不能够打比赛，身体状况呢还不能够应付比赛。再有呢比埃拉是在进行积极的恢复当中，队医介绍说比埃拉的恢复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侯永永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再康复，所以呢也没有跟队，这是目前的一些伤病的情况吧。 但是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咱们奥古，奥古这事儿呢在其他的一些媒体上也被炒作的比较的热闹啊，尤其是巴西的媒体频频的放风，说什么奥古因为欠薪的关系已经把国安上诉到国际足联了，但是这样的说法完全跟事实是不符，这是一个假新闻啊。那 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巴西这边媒体啊，把什么克林蒂安呀、帕尔梅拉斯、弗拉门戈，基本上所有的巴西豪门都划拉了一遍 啊，说他们都希望引进奥古斯托啊，而且呢，甚至说这个奥古斯托，因为5个月没领工资，把国安俱乐部上诉到国际足联，要求恢复自由身。从这些情况呢我们了解到奥古和俱乐部一直在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俱乐部方面呢也希望和奥古能够完成续约。对于奥古斯托来讲，他现在这个年纪恐怕呢很难再去签一份长约，签一个大合同了，对吧？他自己心里也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能够在中超的赛场当中和国安续约完成一个比较好的合同，对于他来讲肯定比在巴西不管是收入啊，不管是这个合同的条款各方面要更好一些。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中国就要画一个问号。俱乐部和奥古斯托一直都在商讨下一步的计划也在等待着最终的定论。现在呢奥古和费尔南多两个人都是在巴西保持着个人的训练 各自都在练着呢但是依然是卡在了这个入境的问题上。 对，但是现在呢这些消息啊都是经纪人传出来的，对吧？因为奥古呢是个人的原因决定返回巴西，返回巴西呢没有办法为国安队出战，肯定在工资待遇方面是要受到很多的影响的。那从经纪人的角度来讲，肯就要拿这个来 说事儿， 说说事儿在当地巴西的媒体当中炒作一下，是不是希望依靠这样的信息啊，把奥古呢往巴西一些所谓的豪门俱乐部推一推。 Winter 说，那些在国内啊，就是总是想要蹭一点热度，转载这些假新闻的自媒体，也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哎，那现在自媒体多了去了，能进一个你进不了全部， 对， 别人说什么咱真的管不着啊。 他今天呢叫奥古斯托啊，明天呢叫古奥斯托， 哎，还有叫 后天叫斯托奥古，是吧？反正他这个一天他能换八个名，咱拿他也没办法。 真是，所以呢，哎呀，需要光明说啊，那这么说奥古、啊、还是没消息啊？没消息就是快了吗？ 没消息就是在等待着，首先啊，等待着这个关于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政策上是不是能够有变化？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亚冠的赛场当中，虽然说咱们的青年军是只拿了一分，进了一球啊，最终在小组赛遗憾的出局，但是就最终亚足联官网给出的各项数据统计上，尤其是在解围榜上啊，国安的后卫梁绍文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是44次，广州的陈日金在拦截榜上是以17次领跑。 对，主要也是因为两支年轻军在亚冠赛场当中被人家围攻 啊，实力有限。 对，解围和拦截这数据就高。解围榜呢，咱们国安有两位啊，梁绍文排第一，44次，阮其龙排第三，是34次，俩中后卫、对吧？广州队的王文轩是排在第五。拦截榜这边呢，陈日金17次排第一，梁绍文是14次排在第二。你看了一下这个解围榜和拦截榜的名单，排在前五的也就算是像浦项铁人队，算是个稍微强一点的队啊。申光勋有13次的拦截，其他基本上都是属于弱队，都是在被围攻的过程当中刷刷解围和拦截的数据。 对，也咱也只能在这两项数据上领跑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中超就要重启了，晚上7:30是广州和河南的这场补赛。那昨天赛前，卡纳瓦罗也是带着球员尹鼎浩出席了发布会，两个多月的分别之后再重新回到联赛的节奏，卡帅说第一个困难就是要面对密集赛程啊，这对于所有的俱乐部来讲都是一样的，他说相信不会有球队做好了准备，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当球员需要轮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掌握好时机，有时候得保护好球员的身体健康。除此之外，也有媒体说国足方面已经就费南多受伤的这事儿跟广州队道歉了，可能是因为急于训练加量导致的。而对于费南多的受伤，卡纳瓦罗也说他挺生气的啊，大概率要缺席剩下的第一阶段比赛了，希望在9月份的12强赛能够得到恢复吧。啊，如果费南多不好的话，那12强赛我们又少了一个前场的关键点。 当然呢，在最近呢3天1赛这样的一个密集的赛程，可能也给各个队真的是提出了挑战。球队里面，我有国脚肯定是不能不用，但是如果用3天1赛的密集赛程，是不是有利于国脚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对吧？如此密集的赛程就是为了国家队集训让路，但是呢，你集训之前这些国脚们要都伤了啊，那这集训怎么进行？所以在联赛的比赛出场时间，以及在国家队集训的这个提前结束联赛集训时间的选择上，这对矛盾如何进行解决？我们也连线了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他也说这种矛盾啊，说实话真的没有办法来调和。 3天1赛的中超联赛实际上对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各俱乐部包括球员本身这种影响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空前密集的赛程之中呢，球员这种受伤的几率客观提升。大家也都知道，赛程压缩、赛制的修改，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配合本届国家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为了这么一个主旨啊，去做了一个联赛的让利。但是呢，往往在这种条件呢不成熟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呢就会爆发出来。赛程的密集造成人员的这种伤病的几率提升，实际上呢对国家队的备战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又必须给国家队腾出来这个时间，这是一个死结。这种矛盾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也确实无法避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中国队呢在此之前，也就是李铁自2020年1月正式出任国足主帅以来呢，其实真正打的正经比赛就是 刚刚结束这四十强赛后半程的四场比赛。那么在这四场比赛之中，最为这个货真价实的大赛比赛的，应该说只有对叙利亚队的这场硬仗。所以说呢，中国队呢，跻身十二强赛后呢，实际上他面临的竞争难度、比赛的性质、重要意义啊，其实都明显的要多了，或者说提升了。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队呢需要打更高质量的热身赛，从而来适应接下来的十二强赛的备战节奏。这种适应呢，无论从这个速率啊，还有这种硬度，包括这种压力，方方面面，它都需要去适应。所以呢，仅仅呢打这么几场比赛，肯定对这个中国队来说呢，准备是不够的。因此呢，教练组这边呢，非常的渴望球队能够参加部分热身赛，来为球队呢找寻十二强赛的竞争节奏和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中国队在接下来的这期集训呢，前期会在上海备战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呢去境外与适宜的对手相互热身。 对不起啊，刚才一个小小的口误引来了很大的波澜 啊。 甭管大家伙儿觉得咱们国安青年军在亚冠赛场上踢得多么的不好看，你看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很护犊子的， 对、啊、 是平一场进三球啊。 怎么就把那个两个球就给取消了呢？ 那都不能够，不能够、 哎、刚刚开场咱就进球了， 哎，我的锅、嗯、我的锅啊，大家都要跟我急眼了、 啊、 你看就是关键时刻还是很爱护自己的球队啊，这就是咱球迷特别可爱的地方。那当然说到了十二强赛跟联赛的这种冲突，真是没有办法调和，只能是尽可能的去保护国脚的健康吧。而咱们的十二强赛当中，现在总是把自己放在热搜位置上的对手越南啊，他们现在的国内的情况呢，是决定十二强赛还是要放在河内市来进行了啊。那据了解，这一组其他球队到越南比赛的时候也要严格的遵守这个安全气泡的原则，包括裁判、比赛监督、商业伙伴等等，从机场到驻地酒店训练比赛场地是一个完全的完整闭环，确保跟外界是无接触的。 其实和咱们打奥运会预选赛，女足打奥运会预选赛，以及中国男足第一场和关岛的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执行方法是相似的、从落地之后完全按照闭环来进行相应的隔离啊，到参赛到离境。也看一看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十二强赛的比赛会采用什么样的赛事和运营方式吧。再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中超方面呢，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消息，天津金门虎是签约了两名新援，分别是石岩和王佳南。石岩呢19岁，帮助鲁能的梯队拿到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王佳南呢是28岁，曾经效力于河南嵩山龙门、广州城和日本的鸟栖砂岩。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的总决赛，今天上午9点要继续进行了。两场失利之后，雄鹿终于找到了击败太阳的方法啊，坚决的去冲击禁区，让字母哥不断的去攻击艾伦，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在禁区当中，字母哥在 G3 是12中，12砍下了24分。那接下来的 G4，反正票价现在已经是被炒的 对 很贵了啊。 对，今天这场球9点钟开始场球啊、票价呢，据说这个最低的这个票价是450美元，而且呢还是站票。 哎呀，还是一份站票， 哎， 就已经15000了。 450美元 站票， 450站票， 最贵的 场边这个和底线的位置上是15000美元。 哎呦呵， 15000美元大概合多少钱？ 15000，那差不多就是十来万 人民币， 对，10万多了 啊 啊，还真是太昂贵了啊！那之前雄鹿在东决的最低票价只有198美金，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场球赛的价格。 对，东决的票价198，当然也是最低票价198，和人民币大概1000多块钱是吧？1023这个样子，其实也不便宜了，也不便宜了。 对，就看看今天的 G4 是雄鹿再去 追平比分， 是追平比分， 啊、 还是太阳就此就 拿下赛点？ 哎，这个赛点拿下了。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前一段时间咱们也一直是关注了欧洲杯和美洲杯。最新的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就是到底欧洲杯冠军厉害还是美洲杯冠军厉害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呢，欧足联和南美足联计划让欧洲杯的冠军意大利和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来踢一场比赛。当然，这个比赛的目的是纪念去年年底去世的球王马拉多纳。比赛的地点很有可能会放在马拉多纳曾经效力的那不勒斯的主场。目前呢，那不勒斯的主场也是更名了，更名叫迭戈马拉多纳体育场。如果能够在这里踢一场比赛的话，纪念马拉多纳，同时检验一下欧洲冠军和美洲冠军谁更厉害。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的热身赛。那昨天法甲豪门大巴黎和法丙的球队勒芒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上半时伊卡尔迪头球破门为巴黎首开纪录，之后阿什拉夫又助攻阿尔比破门扩大了比分，下半时西蒙斯先是助攻法迪加破门，随后在中场伤停补时阶段又打进了一球锁定了胜局。全场比赛结束，大巴黎也是一点都没有留情面啊，4-0横扫了勒芒。 根据西班牙的媒体报道呢，巴萨和梅西已经就续约算是基本达成了一致。这家跟巴萨关系非常好的媒体《每日体育报》报道说呢，巴萨将和梅西续约5年，也就是说呢，合同续约到2026年6月30号，到时候梅西已经是39岁了。尽管说此前有一种说法哈，说巴萨给梅西10年的合同，但这10年的合同呢，有2年在巴萨踢，2年在美国踢，剩下的6年呢，担任俱乐部的高层。但最终呢，双方决定再续约5年，不涉及到美国踢球的条款。很显然，就是巴萨和梅西都对梅西未来5年的状态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还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梅西也同意降薪1/2，这样呢，他的合同的违约金是降到了3亿5000万欧元。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洲杯结束了啊，但是在欧洲杯上表现很抢眼的一些球星，比如说多纳鲁马就自由身加盟了大巴黎，双方签了5年的时间。哎呀，这笔签约实在是太值了。 另外在金球奖方面呢，梅西得到了美洲杯之后，也成为了今年金球奖的最大热门啊。即便是在今年发挥非常出色的莱万，他觉得呢，想要赢得金球奖已经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莱万也说，并不介意输给史上最佳球员。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第三时段再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守护。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到前半夜将出现阵性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范。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一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小燕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响的第30段。咱们的两个话题，先是说说东京奥运了啊，说说您心目当中奥运军团里的王者之师。之前四哥也介绍过了，咱们盘点过6支梦之队，那但是那是历史上的啊。现在你要说真正的梦之队，能够大包大揽的队伍，也就是国乒和跳水2支是最稳的。 当然举重呢应该也还是具备着很强的实力啊。实际上我们也分析了，以前咱们说6大传统的这个梦之队，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和体操，这是咱们的传统项目，6大王牌军嘛。现在呢总体来讲，刚才慧凡也提到了中国跳水队，那依然是具备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再有呢就是乒乓球队，我们的目标是包揽5枚金牌。举重队这边呢8个参赛席位，也是力争啊拿到更多的金牌和奖牌。相比呢这3支更强的这个运动队，其余的几支像羽毛球队，男单、女单、女双、混双4个项目拿到了满额参赛，但是冲击金牌呢可能相比之下混双的机会会大一些啊。雅思组合。 对， 而射击队方面呢，在北京奥运会上曾经拿到过5枚金牌，不过在里约只是由张梦雪拿到1枚，但是张梦雪这一次也是无缘东京。所以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呢，咱们中国射击队也是完成了一个新老的交替，上演了青春风暴，很多00后的小将都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了，杨倩呀、江冉鑫呀、张长虹啊，他们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看看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再有就是体操队，体操呢在本届奥运会的赛场方面可能难度会大一些。 对，而且就是在男子方面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啊，因为毕竟还是跟东道主日本以及强这个传统的豪强俄罗斯之间的对决。那这一次的体操男团也是2018、2019两届世锦赛的主力阵容，像咱们北京的运动员肖若腾啊，还有像现在比较被看好的邹静媛啊、孙伟、林超潘，他们4个人大赛的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的。而女队这一直以来女队在最近的这个世界赛场上的斩获也不多啊，我们只能是关注一下小将们会不会创造一些惊喜吧。 因为小将们呢也是首次登上奥运的舞台啊，给他们更多展示的空间。我们也是连线了来自于搜狐体育的郭健，他也提到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啊，这个王者之师就是乒乓球和跳水，同时呢在乒乓球这个混双项目新增项目啊，也是他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 说到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王者之师，我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乒乓球和跳水这两个项目。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队伍呢都有包揽这个奥运会全部金牌的这么一个实力，而且从领军人的角度来看呢，无论是刘国梁还是周继红都是久经沙场，而且呢是在之前的奥运会中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这么一个主管领导。另外从运动员的构成上来看呢，两支队伍 都是一个以老带新的这么一个阵容。比如像乒乓球队里呢，包括了像马龙、许昕，像刘诗雯这样的奥运会冠军，也有孙颖莎这样的00后的选手。而在跳水这方面呢，表现的就更加明显了。有全红婵这样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也有像施廷懋、像陈艾森这样成名已久，在上届奥运会上取得过非常优秀成绩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所以呢，我相信这种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的阵容的构成呢，既保证了队伍的这种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冲击力。所以呢，我对这两支队伍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前景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提到这个新增项目呢，对于我来说，个人最关注的肯定是乒乓球的混双的这么一个项目啊，这也是，乒乓球这个大项在东京奥运会上将第一个决出金牌的小项，这次呢，在混双方面呢，中国派出了世界排名第一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这个混双金牌得主许昕和刘诗雯，这对选手呢，从实力上来说应该还是比其他15对选手要高出一筹的。现在的关键呢，就是看他们如何能够尽快的进入到状态之中。作为两位老将呢，我们都应该相信他们的调整的能力。但是呢，这次混双的比赛有一点不同，就是一共也只有16对选手参加比赛，所以可能一上来就是真刀真枪的硬仗。此外呢，在东道主方面，比如说像水谷隼、伊藤美诚也具备了非常强的实力。所以混双比赛是我非常非常关注，也希望中国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一个项目。 真的感觉新闻组合的压力还挺大的啊！混双作为第一个出战的项目，又是新增项，又是日本乒乓球队啊，其实是为咱们中国国乒设计的一个新增的项目，所以所有的压力都在他们这儿。一旦拿到这开门红，后边肯定是一顺百顺了。 所以呢，王者之师嘛，他就是有绝对的实力啊，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不管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他都能够从容的应对，这就是王者之师。我看到在咱们微信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的奥运军团王者之师，像卞菊啊，包括像8216啊，都说就是梦之队，就是乒乓球队和跳水队啊。 毋庸置疑啊，这两支绝对的王者之师，举重的实力也不弱啊。当然，在这个中超和奥运都纷纷到来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赛上的撞车啊。您会怎么去选择呢？很多家长说都看看呀啊，像1246说换台都看着，不能错过任何一场精彩 啊。这边呢也有。像8216啊，直接就是他是首选是奥运会啊，他说当然是选奥运会了。 这边说到王者之师，赵军还说，那日本奥运代表团肯定会说他们的王者之师是日本男女足啊，日本男足在亚洲范围之内，那肯定是了。女足也同样是啊， 当然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因为有年龄的限制，是吧？所以呢，日本男足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三口之家这边呢，认为是女排啊，也是王者吧？女排呢，作为卫冕冠军，出战东京，而且呢，这么多年来女排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荣荣斋说，真的在咱们的这个王者之师乒乓球的项目上，新规则对队员是一考验，习惯性的动作得小心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运动员习惯性动作是一个下意识的，你必须要通过多次的反复的刻意的训练啊，你才能去改掉那个习惯。他说所有的改革都是针对国乒，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巅峰，这就是王者之师。 对其实这些习惯呢，不仅仅是中国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你看这其他的一些像日本运动员，他们也吹，也这个摁球台，所以呢，就看谁在这个新的规则的情况之下适应的更快，更容易，就更避免这个新规则影响自己的比赛的状态吧。 私藏你的爱说，刚看完欧洲杯，中超就算了吧。哎，咱也不能天天的吃那满汉全席山珍海味的，咱也得这个小周咸菜啊，也过两天是不是调整一下。 前些天总在电视上有一个广告是吧，一个大明星啊，大明星说的广告，说这个还是就喜欢吃这就是 咱们自己的这个味道可口， 是吧？ 啊， 对，家里的妈妈的味道啊， 哎，就是包括这他做的奶粉的广告嘛，是吧？ 对，所以 西餐吃那么几顿还行， 嗯， 是吧？嗯， 对，您已经吃了有小一个月的大餐了， 哎， 咱得吃的清淡一点。接下来啊，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在说到这个中日之间的对决，因为很多的项目不只是乒乓球，像田径啊，日本队也是有着很大的野心的，尤其像男子接力项目， 嗯 啊，那就早早的就已经把这个整体的这种集团优势已经建立起来了。 男子接力，日本呢也是希望能够冲击金牌啊，因为在接力这个环节当中，其实包括咱们的中国接力队，咱们的运动员在接力交接棒的技术环节上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每一个人的绝对速度和欧美，你像牙买加呀，美国啊这些运动员相比有差距，但是他们呢，因为不常年在一起训练，他们都是各自练各自的单项，到大赛的时候凑在一块儿啊，练练接棒就上去了。 嗯， 所以他们的交接棒的技术和日本和咱们的中国的接力队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咱们可以长时间在一起训练，去磨这个交接棒的能力，交接棒的这个技术，减少速度的损失。所以在接力项目当中，尤其4x1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真的是亚洲有机会和世界顶级的强手来进行抗衡。到4x4的这接力呢，还是拼的硬实力。 嗯， 交接棒差这个0.几秒不打紧，这后边他跑得快，真就追回来了。 真是啊，那这尤其是400，本来在中距离当中，哎，真的是很最难跑的一个项目，4x4也是难度极高的接力项目。 嗯。这边关于奥运和中超撞车的话题呢，确实也是当这个赛程出现了冲突的时候，会让大家在选择上有一点点的难以挑选。你看这边呢，1246就说，换台都看，是吧？ 对。 但是呢，北京枪哥就说了，说我选奥运男足中国女排啊优于中超，然后呢，中超排在第3，其他的都排在中超的后边。但三口之家就是首选国安，奥运其次啊，奥运排在国安队比赛后面。 嗯，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个选择。我们也是连线了两位评论员肖楠和郭健，他们俩呢，一个是觉得跟奥运的这个撞车，中超需要提升自己的质量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而郭健啊，作为一个常年是综合项目的记者，他觉得奥运会跟联赛这个性质不一样，不会产生什么冲突的。 今年呢依然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么受疫情影响呢，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整个的竞赛模式啊，包括它的这种氛围啊，这种感觉都是跟往届的夏季奥运会是有别的。那么社会各界包括体育爱好者对赛事本身的关注和这种体验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夏季奥运会是不是当下，当然我始终认为它还是体坛在这个年度里的啊最值得关注的体育事件，最重要的赛事。但是我觉得关注度是不是会有微妙的变化，这个我们也随着比赛的临近啊，包括比赛开始之后，我们去根据事实来去做判断。奥运会和中超之间的赛程的撞车，其实我觉得因为中国的男足国奥队没有跻身东京奥运会的正赛，所以我觉得中超的拥趸们或者说是粉丝们，他的这种关注侧重点可能和综合体育类的项目的体育爱好者他可能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他的关注兴趣点所在也不一样。所以我想这种矛盾吧，我倒觉得没有那么突出，大家各有各的关心关注所在。中超联赛呢还是需要有质量的比赛来吸引广大球迷关注啊，如果你的比赛因为这种赛程的压缩，赛制的改变大打折扣，那我想球迷这关注度自然会降低。 这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中超的比赛呢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举行期间也会照常的举行，而且从赛程上来看呢，反而会更加的频密。的确由于中国和日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的选择上会给广大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足球的比赛呢它有自身的魅力，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尤其是有自己的一些非常具有归属性的这些铁杆球迷，所以我相信呢在 在有自己所支持拥护的球队比赛开打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会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中超的比赛。另外呢，奥运会的比赛天天都有，而且呢时间可以说是从早晨一直到晚上，这样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进行一些收看方面的选择，这样呢尽量做到鱼和虚熊掌兼得，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一个状态。 一听这比赛都扎堆了啊，寒枝冷月念日红说反正够忙活一阵儿的，幸福的烦恼过瘾。 这一阵儿得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尤其是在日本进行的奥运会，它没有时差， 一个小时。 对，它不像咱们看欧洲杯的时候，您得熬夜。 哎， 但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呢，看欧洲杯的时候，这时间真的就是您自个儿的。 嗯， 熬不熬夜您能决定得了。 嗯 啊，但是白天进行的奥运的比赛，这要是老板不太喜欢体育，您上班的时候还真不太好看。 哎，就所以得这个工作得提前做。 哎， 早早的就把老板先培养成一个体育迷。 另外呢，把赛程啊、夺金点，弄得透透的 啊，就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哎， 就必须得去他站起来离开工位去上洗手间。 哎呀，怎么感觉这个工作的环境也挺恶劣的。还得悄没声的。 你看吴梦生说了，奥运和中超撞车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是决赛争金的项目，那中超还是得让路的。 确实奥运金牌也夺金点的，这都是很关键的一些比赛。还有家里人刚才说今年真是有点过于幸福了啊，这比赛真的都扎堆，先是美洲杯欧洲杯这足球盛宴先吃了一个月，这接下来就是奥运和中超，到了九月份啊，回来又是十二强赛加上全运会， 对 啊，再回来的时候又是中超的节奏，然后就该过年，就是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了， 然后明年又是十二强赛了。 哎， 过完年又十二强赛啊， 真是啊， 应该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是吧，就十二强赛打越南的这个比赛了。 哎， 整个十二强赛呢一月份年初的时候踢完就冬奥会了。这比赛真的都连在一块儿了啊。说到这个比赛的秘籍，板桥头条也说了，现在啊都手机电视一起上了，甚至呢好些人家里边哈，这屋里边哪个屋都有电视，所以呢不冲突。 呵，哪个屋都有电视，有几个屋啊？ 后着这个咱家里人那么有钱。 真是家里有矿凡尔赛。这边有 哪个屋都有手机。 哪个屋 我都不敢这么说。 这主要取决于家里的屋有几个。 啊，对对对 对, 对。 北三儿说这届奥运日本肯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夺取奖牌甚至金牌。啊，毕竟东道主嘛。 对。 又是在经历了一年延期之后，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财政方面的损失继续的去举办了这届奥运会，肯定日本人心里是很有想法的。 华北小新说了，哎，怎么没人提 CBA 呀？啊，瞧不上我们 CBA 是吗？说了半天那么多各种比赛是吧。 啊对对对 对， CBA 主要是我们不知道把 CBA 搁在哪一月份说。因为这几个都是确定了比赛时间的， CBA 现在的什么时候打怎么打 都还不知道呢。 是有外援没外援呀？是赛会制还是主客场啊？ 是啊， 咱们等他确定了时间啊。 CJ 说中超这要真是为了保护国脚的话，那比赛就又没有公平可言了。这个保护国脚肯定是相对的， 它是一个大趋势吧，就是希望各支球队呢能够尽量的避免国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伤病，出现这种非战斗性的减员，影响国家队的备战。但是呢你联赛的利益，俱乐部的利益也是在和国家队利益当中呢是并行的。你不能说不让国脚踢，你不让国脚踢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国家队的备战，他没有竞技状态嘛，你让他踢得太多，过于疲劳，遇到了伤病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刚才就像咱们嘉宾所说的，这个矛盾真的没有办法调解啊。 忙碌的闲人也说电脑平板手机 那全得用上 啊，一个都不能少。嗨哥说中超和奥运撞车，我肯定先选中超，至于奥运呢，有自己喜欢的就看，跟咱们要是不相干的比赛就暂时先放弃了 啊。 开幕式啊是不会去看的，因为开幕式上看看这一届冬季奥运会一个简约型的开幕式什么样啊。 另外这边的吴梦生啊也提到了，说有比赛就比没宋彦军说了，有比赛就比没比赛的时候好，是吧？反正我是一个没有选择恐惧症的人。 哦， 这挺好，这真的 不需要选择。成年人是不需要选择的，是吧？ 就是这打开手机啊，有什么看什么啊，是吧？这边呢4986也说到颁奖仪式，因为今天咱们提到了这个颁奖仪式，运动员自己拿奖牌，完全说可以命名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机器人。 哦 啊，就管他叫国际奥委会主席，专门的颁奖嘉宾为获奖选手颁奖，然后呢机器人过去说两句鼓励的话，是吧？既有防疫又高科技还有情趣啊。就是比如巴赫颁奖，巴赫先跟机器人说，机器人到那儿去复述去。 对，就巴赫主席是巴赫主席，机器人叫巴小赫。 对啊，然后呢比如其他谁颁奖嘉宾跟着机器人说，机器人到那儿告诉他我是谁谁谁，我来过来给你颁奖了。 总之这个机器人 AI 的元素如果不在冬季奥运会的赛场上体现的话，好像真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对啊，这边呢也有朋友说奥运啊必须看啊，说国安呢听广播吧。对，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来转播国安队在第一阶段剩余的全部的十场比赛。大尼说明天晚上比赛啊，看看17号巴卡能不能上。现在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巴坎布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是无缘出场，他应该是刚刚结束完隔离，看一看19号的比赛之后啊他能不能够回来吧。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面继续为大家带来党史系列的旗帜第九集，佟朝晖战役前线的压舱石。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曾临危受命担任医院 SARS 病房主任，收治近百例患者无一例死亡。他曾请缨前往新冠疫情一线，义无反顾地出征武汉。他就是被称为重症八仙之一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佟朝晖。250天外出抗疫，总行程超过15000公里，他用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战术要算准了，出量精细化， 要精确到每分钟的量，每小时的量。 2020年3月，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房里，身着防护服的佟朝晖站在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病床旁，挥着手跟医生一遍遍地交代着用药量。疫情发生初期，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成员，佟朝晖第一批赶往武汉，每天巡诊2到3家医院的重症病房，除了武汉，还要奔赴孝感、黄冈、黄石、鄂州等地指导重症患者救治。每到一个床位，他都会向主管医生和护士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督促医务人员专注于每个诊疗细节。 你得在床边去看，发现问题，其实有一个细节一调整，病人可能就好了。所以做 ICU 的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一定是你要有鹰一般的眼睛，能看到细枝末节。 佟朝晖个子不高，但在学生王峰眼里，绝对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狠角色。他眼里的佟朝晖总能通过细节在复杂的疾病中抽丝剥茧，理清头绪。 他经常会问你这个病人的气囊压力是多少啊，问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问题，甚至你这些 ICU 的这些管路怎么摆放，